嚟到六月二十四号，骚动音乐， 耶、yeah! ！ 系今日 星期几啊？ 星期 每日都考你啊！ 星期四 系啦，有访问出啊嘛， 系一阵间六点钟就会有 special 介绍佢哋嘅新派台歌年少轻狂， 冇错冇错。 系今日我哋开头想讲呢一样嘢，四个字， 乜嘢啊？ 尊重对手。 体育精神系嘛？因为睇欧国杯啊，你我因为我冇啊，我呢排咧即系自从个人咧老咗啊，年纪大咗咧，好少夜瞓啊， 系 好少夜瞓嘅时候咧，就好少睇欧国杯。 呢个都系其中一样，呢个都好多嘢啦。咁啊，其中一样都系寻晚唔知同一个朋友倾开偈，咁总之佢就系好中意呢一个法国队同埋意大利队啦。咁 系 系啦，咁啊即系讲紧啲战况。 嗯嗯， 咁跟住佢就话。即系呢两队佢都好中意，咁席间其他人就话：咦，咁当年世界杯有一场波，法国对意大利咁，咁点算啊？你两队外队都喺度咯，咁样 冇错冇错。 咁啊，后屘话题就跳到去当年有一个好经典嘅画面，嗰阵时系读紧中学，啊、我同啲同学出去。嗰陣時啲 party room 度睇，嗰啲嗰時都未 即仲有斯丹嘅嗰陣時， 係啊，就係、是、斯丹，嗰陣時 係、哦、斯丹添， 係啊，後屘去 cafe 睇啊，旺角嗰啲咧好青春，係啦、 啊， 俾百零蚊咧就包杯嘢飲咧，全部同學仔都唔係酒嚟添啊，果汁嚟嘅啫，咁就有個地方，咁你同啲唔識嘅人自己就幾個 friend 咁樣圍埋就一個大 project 睇決賽， 好曳啊！細細個就去出去睇波飲嘢， 飲果汁好曳啊！咁嗰一場波其實比數唔記得，因為當年最經典就係斯丹頭槌撞啊馬達拉斯。 哦，呢、這個我都記得，我好深刻。 呢一個成為咗嗰一場波之後一個焦點所在。 但係好多人都係俾掌聲啊斯丹嗰呢一下，我印象中好似係，即係都話即係嗰下嘅頂頭槌係咪？即係有人會覺得，唉，都唔使去到咁啫。咁但係有人話，唉，抵啊！要顶嘅呢一下咁样，我因为我冇真係睇个 live， 我唔系好知发生咩事。 因为 live 嘅时候系突然，好似系突然之间咧，咁马德拉斯瞓咗喺球场上面嘅，咁大家一个敌对嘅状态，咁但系其实大家都系足球员啫，大家都系追即系追逐紧呢个世界杯嘅殊荣咁啫嘛。咁跟住就突然之间见佢瞓低咗，后屘大家其实唔知咩事，现场冇人知咩事。 嗯嗯， 去到事后咁啲媒体报道翻。先知即系运动场上面好兴，有阵时大家身体碰撞之余， 系 有啲 trash talk 嘅， 哦，即系 NBA 会特别多上嘅， 系啦。咁、okay、有啲系叫做挑衅下对手，打击下对方士气，都常有。你 NBA 特别多嘅、 啊， 因为嗰种身体接触比足球仲强， 仲激烈啦。 系因为球嗰个范围细啲啊嘛，咁 即系点啊？想搏对方犯规咁样啦， 系影响对方嘅情绪啊、嗯，然之后打击对方士气咁咯。咁你有啲运动难嘅，你游水好难 trash talk 啦， 系 比赛时 点讲？ 你乒乓波比较难啦、啊，咁样 游水啊，飞比先 比较难啲。咁跟住篮球系特别之多嘅，所以咁而嗰一场后屘媒体报道翻就马特拉斯类似就同斯丹讲咗啲，即系讲屋企人啦、啊，即系屋企人讲啲唔好嘅嘢，咁啊激嬲咗 嗰啲， 系啊，即系激嬲咗佢，咁啊即系一度气忍唔住，咁啊一夜就用个头锤攻击，咁啊用斯丹头锤 啊 成名作就。撞马拉斯嘅心口度啦，咁。 哦 ，OK。 咁嗰阵时细，其实到而家我都唔系好明嘅，特别细个都唔明白，即系你踢波咪踢波咯。 系，使乜嘢要咁肉酸呢？ 即系你有时你嗰啲犯规咁有球证喺度，已经可以 judge 到你个动作系咪危险呢啲？咁呢啲肢体碰撞咁都算啦。 系。 咁都已经唔计佢有心定无意，但系呢啲咁嘅言语上嘅，由细到大都唔明白点解喺一个球场上面。即系大家都系人啫，大家都系球员啫，生死有相逢啦、啊，使唔使咁讲嘢啊？即系会咁谂咯，细个已经。 所以风度系好紧要嘅，即系尊重，成日都话啊嘛，即系细细个啦，我哋都成日教啦，即系玩体育要有体育精神。其实唔系净系体育嘅，我觉得各方面大家对自己嘅对手，即系就算你唔系踢波也好啦，你喺职场上也好，点都好，对你嘅对手要有尊重啊嘛，因为你尊重你嘅对手，你先尊重紧自己。 系，因为你讲啲乜嘢或者点样，深敲都反映紧你个人嘅 品格咯、 啊。即系你一个伟大嘅球员，你球技好好都好啦。但系其实哦，原来你嘅嗰个 個人講嘢咁樣嘅咁。咁其實 就輸曬咯， 就已經 冇風度咯， 差好遠。 唔係㗎，即係咧，所以咧，我大個，即係我唔好用足球嚟做例子啊，我用我自己打機嚟做比喻。 哦， 最容易咧會產生 trash talk 嘅一啲電競就係、是、例如傳說對決啊 ，LOL 啊， 非常多。 係啦，你知嗰啲火藥味幾大㗎啦。咁但係我自己玩咁耐，我真係好少會鬧隊友啊，鬧對手嘅，即係因為第一玩 game 啫，即系都唔使咁认真啦。就算唔系玩 game， 我当你真系好认真去投入入去嘅，咁你都用不着系用言语伤害啊，系咪先？即系我觉得有一样嘢就系、是，有好多嘢你用实力去分个胜负咯，系咪先？冇需要用一啲言语去重伤，我觉得呢件事系非常之多余嘅。 但你讲打机呢、這个，我都谂起啊，以前咧 吓。 因为我自己玩嗰啲同人连线嘅游戏，因为你知嗰啲胜负紧要噶嘛，胜负紧要。咁跟住就系太多人咧，喺一啲胜负好紧要嗰啲所谓排名赛，其实好多手机游戏都会有排名赛。咁啊，赢同输就会影响你嘅分数噶嘛， 系影响埋心情添， 唔系欢乐场玩嘅。 系 咁，因为太多呢啲咁样嘅垃圾对话，系譬如我啲朋友又会攻击。 对方 队友啊， 哦队友系 攻击队友添啊， okay， 对方嗰啲都算啊，自己队友啊，有啲开咪闹啦， 系， 跟住有啲打字啦，最有趣嘅就系因为佢要打字闹佢啊嘛，咁、你打字闹佢咪玩唔到咯，所以你玩翻你会见到个队友企喺度，就因为佢喺度打紧字系闹紧自己队友。 嗯，我明啊，我呢啲嗱，但系呢啲咧好多时候咧挂住闹自己或者闹队友咧，诶闹对方咧就会。导致一个情况就是最后自己会输， 系啊， 系嘛，因为你挂你嘥晒你啲心神去闹人啊嘛，咁 系啊， 同埋我有时觉得咧打机打耐咗就系觉得，闹人系细路仔先做嘅，大人好少会咁样嘅 。 当然我亦都唔排除有啲大人个性格比较细路仔啦， 都中意咁样 啊，系嘛，都中意闹自己嘅对手啦，咁样，咁但系即系我觉得。做人风度系好紧要嘅， 系啊，即系四个字咯。即系如果你套用笼络啲，咪即系叫做体育精神咯。 体育精神，冇错。 即系你要睇咁多运动，你自己都你可能你都玩过运动啊，你有份踢嗰啲，哪怕啲业余联赛都，你都唔会想要啲咁嘅对手啊。 冇错，例如我啊，体育咁差， 系 就更加唔中意喺体育场上去互相责骂，因为咧我通常都系渣嗰个嚟嘅。通常都唔中意俾人闹， 唔系渣嗰个先至会， 我系弱嗰个嚟嘅，渣嗰个先闹人啊，系嘛？ 系啊，即系我反应都输 啦。都会嘅，咁但系起码我咁样谂，即系我以前玩运动渣嘛，咁我玩运动渣嘅时候有一个情况就系、是，莫孤勿论对手会用一个点样嘅态度去对我，有啲人可能赢会好轻佻嘅，会诶、你咁渣噶，你咁矮啊，唔好走出嚟跳高啦咁样。咁但系无论如何咧，我觉得我输咗场比赛系唔紧要，输咗场比赛可能系我嘅实力唔够，或者输咗场比赛系我嘅努力唔够。咁但系我唔想连个人格都输埋啊嘛，输人格我觉得系人生当中输得最惨嘅一件事嚟嘅，因为呢样嘢绝对系可以控制你自己手上嘅。 所以要睇比賽有時咧、即係嗰啲運動比賽過程，你見球員咧好投入，係一定會有嗰種投入係會係會有少少火喺度嘅。但係嗰種火就係、是、譬如我被犯規咁，我真係可能會起身，然之後好兇咁樣望住個對方。係啦，即係會覺得喂，你使唔使咁啊？咁大家係有火藥味。但有時好睇嗰樣嘢就係、是、火藥味個。个原因系乜嘢啦？你 feel 得到佢个原因系因为大家嗰个争胜心同埋个投入感好强，但去到个比赛完结嘅时候，你见到佢哋搭晒膊头啊，交换波衫啊，嗰下系 感动嘅。 你会知道，咁你会知道啱啱嗰九十分钟嘅比赛或者你 NBA 嗰四节都好，佢哋嗰一种嘅火药味系源自于佢哋对于好 respect 自己。嗰種運動作為一個專業嘅球員嘅時候，佢好知道自己我要擺八二分落去， 係 要打到最好， 係 啦。 同埋一個好嘅對手咧係好緊要嘅，即係成日都話有好嘅對手你自己先會進步嘛。冇當有一日你個對手消失咗唔見咗，唔會彰顯到你有任何進步，更加唔會彰顯到你嘅實力到底去到邊，因為你已經冇嘢可以同你比較啦， 係 咪先？即係跳高，我自己跳。我跳到两米都冇人会赞我劲啦，咁但系原来我跳到两米，其他人跳米八嘅啫，咁样，咁我哇好劲喎，原来你跳到两米， 系， 咁所以我觉得 對手係應該惺惺相惜嘅用力。 係，同埋有時都要睇下自己個 position 啊。即係你有一個假設有一個取笑對象佢排包尾啦。 嗯。 但係有時你唔好唔記得自己企喺邊個位。如果你都只係企喺尾二咧，當你笑完個最尾之後，假設佢被摟咗啦。其实你自己就成为咗最尾个位， 五十步笑百步就系咁样样，系嘛？ 系咯，即系你冇咗嗰个对嘲笑对象嘅时候，其实你慢慢你总会有人去做嗰个位噶嘛。 系 啦，即系今日就对方咧，他有可能到你自己企嗰个位。 所以我觉得波胜利有一样嘢要珍惜，就系珍惜我， 珍惜你， 唔好再笑我矮啦。OK， 有一日当我离开咗你身边，可能有一个高过你嘅喺企你隔篱，咁你就好惨噶啦。你应该多啲安慰我，其实喷神唔紧要啊，矮冇所谓，你仲有好多长处嘅咁样。 你怀恨在心啊而家， 兜 咗兜咗成个圈 啫，即系顺个扁身下啫。我咁小气嘅咩？诶、hey, ，我小气，我闹你啦！ 今日唔好以为自己着得靓仔，斯斯文文，好似可观咁就乜都得。 诶，唔够你靓仔，着晒西装咁样。 所以即使球场上又好啦，球场外都好啦，体育精神呢四个字咧，永远都系适用嘅。难得啊嘛，人生之中有一个好嘅对手啊，好好尊重佢啦。对手系攞嚟比拼，唔系攞嚟笑嘅。谁可以唱？情长败不者，毁美志气不会被原谅，仍难再想，还得。眉头见血当勋章，明明难保，痴心参加这输够必有奖，但我都想为那虚无胜仗再负乖张，仍卖命的乐唱，我是个怕输的人，仍然但用顽强旧基因不会特别扭转运和命，然而我信人的精神能融化最后的悲，我是个怕输的人，仍然扮勇敢，前去虽吓人，往后最更不凡，想做炮灰的那群

細細個睇嘅時候最中意嘅係即係個樣好似年初四嗰一幕啦，但係大大下睇啊，反而幾中意去到電影後段小婚女賣嘢嗰幕。我記得咧嗰陣時，小婚女行去大叔面前話買嘢啊，例牌。大叔同佢講：今日冇啦，咁我陣間翻嚟買啊，聽日都冇，以後都冇啊。 有喜也都有悲。如规定，有生也都有死，才算生命。倘若同时太多感情，割对了是脑细胞旺盛，长大了为了生存适应，闭起眼睛。有得也都有失。如宿命，有真也都有假，何以选定？拒绝我大个变挫折嘅，都终于我在这大世界中暂停，方醒觉，早已失去本性，大失风景。后悔接受，为何无奈只？珍惜一切，为何无奈不受当初忧愁？为何无奈最后世间不再如旧？被爱与否，为何麻木去接受舍不得也？为何离别了高飞远走？今天早已受够，当天开心因我年幼。 行運一條龍咧，都學到一樣嘢嘅，就係、學到原來變幻真係源自永恆。你今日飲嗰杯凍奶茶，聽日未必飲得翻嘅。啱聽過有姚寶嘅《長大不過是種適應》。 钟声要去记存，再记存。置身风中，见过太多风景，每趟旅程都太短。等雨路过，哭声笑声也路过，晴空也路过。其实落雪亦有快乐。 由林家谦作曲編曲監製，林隱彤主唱的《林中鳥》，聽這首作品的時候呢，會有一種人生似一個浪一個浪咁樣冚埋你，但仍然努力咁樣飛行的一種精神喺入面。 人海中擦肩，每天有幾千遍，感謝你讓我對你虧欠，陪伴冒险很多年，曾经相信一起总会撑得过，不敢想象你已留低我，渐远遗失很多，越是想抱住却会发苦我，越是想喊停却残留不可。中飘过了灰烟，回想起计划中并肩，紧握手里的照片，心知花好但花缺难避免，来来去去人总要经历散聚，有一段再相见。 流星在你下会闪过，凝望着身边空座。如果心里的话比我说的多，眨眼的瞬间已经错过，感触留低给我。想说话却没法开口，越是想放下却绵绵不休。风中飘过了灰烟，回想起计划中并肩，紧握手里的照片，心知花好但花缺难避免，来来去去人总要经历散聚。像花瓣散落了窗边，触摸不到的碎片，水点化作那白云难幸免。回头那对，也许是最终的一句，有一天再跟你探索历险。在那边相见。 行运一条龙，这个世界不是很多东西都好像行运茶餐厅那样，最后有白武士去拯救。所以很多人都说自己的生活呢，当做每一次的体验都是最后一次，这样才不会令自己后悔，不会令自己错过人生当中精彩的时刻。 眼前落寞全无后悔是否很普遍，谁敢拆穿活着是多讽刺。也许命运就是习惯被删走底线，将盔甲卸下收起我的刺。无自觉的睡眠中的坚持，谁走到一切尽头才就觉惊险。难关中要自救，人要自救，别到后悔时已太久。慢慢被剥断，若太迟觉醒，不得不放手。历史中早看透，人早看透，重复的过失若再犯太荒谬，唯独心死了才会失救。太多默默自问自答自己都着是多急切，怕说堕落自暴自弃是否很丢脸，让声势变大跟一切宣战。人在下个 次，挣扎中怎拖延，来触碰生死尽头，才就觉疯癫。难关中要自救，人要自救，别到后悔时已太久。慢慢被剥夺，若太迟觉醒，不得不放手。历史中早看透，人早看透，重复的过失，若再犯太荒谬，唯独生死了才会。不要放手，我若地颤抖，但觉醒危机中不可弃守。历史中早看透，人早看透，流多少血水，亦要自理伤透。唯独生死了，才会失救。其实生死了。才会失救，无用多几次才会参透。 一年听过两首作品 ，Tonic 嘅《离散罪》，仲有佢系何家明 Tommy 自救。生命当中总会有离有散，最紧要是学懂同昨日讲再见，先可以自救。 愿你去到新天地，在那边休息，闲来看出戏，大概你在走遍万里。信会站风光以你死，别要记挂卡中单柜，待你去浇水再返嚟，任季节在更迭换态，迎着未来擦洗，尚未回家一天不呼喊。再见片说到红眼，你是待擦洗才懂。不及瞓觉，在刹那相拥发早达，上次那未完唐赋，余下半段副歌，后续年轻的诗可不可？再见吧，要计时间，活着去。这刻我们在一起， 说了再见，约定再见就会再见。听我有 Rubber Band 嘅 Ciao。电踢跌节六点新闻报道。 出35,000张门票，俾接种一针或两针嘅市民凭针卡以先到先得方式免费入场。佢话部分书商亦会向已接种疫苗嘅市民提供额外买书折扣同埋现金优惠等。今年书展年度主题是心灵励志，有738间参展商，同时设有展区介绍西九文化区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策展手法。天气方面，同一道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下午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港岛南区更超过70毫米。下午四点，热带风暴长皮集结在硫磺岛西南偏南大约620公里，预料向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大致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骤雨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新界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较早前近住林锦公路交汇处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虽然几分钟前已经清场，但一带的交通现在都是比较挤塞的，车龙排到近南华埔。就是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林锦公路交汇处较早前曾经有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大消散，龙尾南华埔。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现在东行的龙尾在北角警署对开，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龙尾在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近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近收费广场一段都开始车多。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的交通繁忙，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亦都是车多，九龙方面观塘道近启业村一段来回方向交通繁忙，龙尾分别去到德宝花园和龙翔道近彩虹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车龙排到近太子道东油站，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一段的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地开，漆咸道北去观塘方向咧，而家近山谷道一带嘅交通比较繁忙，龙尾去到加士居道近卫理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喺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而家近沥源村一段交通咧比较挤塞嘅，车龙分别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隧道嘅管道出口。之后提提大家，在西贡的 普通道因为有紧急维修，普通道介乎美裕街至到福民路一段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现在来回方向的交通都比较繁忙，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现场的指示。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刚才提及近沥源村那里挤塞，就因为有坏车阻路，现在快线受阻，龙尾分别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和青沙公路近大围隧道，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近沥源村的快线有坏车。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水上活动好玩刺激，但难免会失手，所以安全好重要。船长同瞭望员要时刻注意乘客安全。落水之前着好救生装备。 器材检查妥当。无论日头定夜晚玩水上活动，记得要找人一起去。吃了药或者喝了酒就留在船上啦。海事处提提你，水上活动要玩得尽兴，就记住要有安全意识。 唔该，行入两步啦，唔该。 搭铁路，多数人都中意少啲人，除咗佢，周游列车主持人菲利，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全新一辑，再一次跟随菲利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格鲁吉亚到克罗地亚，再去埃塞俄比亚，沿住老轨猛揾当地人疯狂倾偈。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漠视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神髓，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繁穿梭，当做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往明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极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斌神，今日呢一对 band 个名又系英文，我睇你点谂句嘢送俾佢。 我都估你个头系咁开噶啦，听住啦。 恋爱世纪 special， 哇，直头系套剧嘅名嚟噶，大哥。先欢迎我哋今日嘉宾咧，有乐队 special 嘅 ，Hi， 嗱，必须要讲，因为佢哋入嚟嘅时候非常之期待，究竟佢哋 special 呢一个名咧可以食到啲咩字嘅？ 失望咯，而家 系失望嘅， 嗱出咗个嚟， 出咗，嗱，因为 special 呢个名咧，我哋真系音上面咧食唔到嘅，跟住我哋今次咧就用咗一个新嘅 format 去食嘅，因为 special 呢一样嘢，我哋谂起啲咩咧？就系、是、日剧嘅时候，佢哋会出一啲特别篇咧。就是、通常個日劇名後面會加 special 呢個字嘅， 你有冇、哦、SP 劇係嘛？ 係啦， 係啊， 好彩你接到， 好彩你哋有一個知道， 好彩有睇劇。 如果唔係，一方可以完。 拜拜咁 樣，好，我完全係唔知咩嚟㗎。 睇日劇㗎， 有冇睇日劇㗎？你 好少， 唔係寫特別篇嘅咩？ 佢通常係會寫 SP 特別篇，而 SP 就 stand for special 嘅、 哦。我特別篇就記得咯。 SP 係 for special 㗎嘛？ 係㗎，係啊。仲有啲咩你諗起啊？ 知啊， 咁所以我哋就諗起一，即係因為就可能加上新歌嗰個 topic 有少愛情嘢都。我哋傾嘅時候諗起，咦，唔係戀愛世紀呢個 topic 好似幾好。 其實我幾中意戀愛世紀呢一個名。因为我觉得好浪漫，我鍾意嘅。 係啊，因为呢一套劇就係以前木村同埋松隆子做嘅。 边个识啊人哋？ 我识我识木村， 唔系我哋讲呢咁老嘅剧。 唔系嗱，嗰个嗰只歌你一定听过，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系啦，就系呢套剧。唉，好彩啫， 好惨， 接到 呢一集咧，好尴尬，完全系一个 generation gap， 完全。你记唔记得佢哋已经系隔眼俾个反应？哦， 因为我个 key 应该入错咗头先，所以系啊，咁啊就将呢个将个礼物 多谢多谢。 Yes, 你哋可以打开嚟望望，鉴赏下呢、這个，亦都我哋嘅监制卡文咧亲自写嘅，将呢个恋爱世纪 special 画得好靓啊！我嗱，我要而家要评论啦，佢系中西合璧， 系 因为中文同英文系咪？ 大兵接得好， 因为中式嘅中文字好正体嘅， 系暖字， 系啦，之后咧就嚟嗰个英文鸟草。 系啦，因为 英文要错， 因为佢英文嘅书法，佢嗰个字体系咁样样。 靓，我中意呢个中西合璧， 系 啊，恋爱世纪系好浪漫嘅，个人觉得 系你中意就好，好惊。 多谢你， 咁下啱啊，下首歌一于叫恋爱世纪啦，可以。 其实都几有型噶， 直接用人哋个名。 系啊， 系啦，咁啊呢一个就送俾你哋，希望你哋中意呢卷卷轴嘅。 感谢。 系啦，咁啊由呢个恋爱世纪。我哋想即系了解关于你哋就当然系呢个爱情方面啦。我想知道你哋四个，即系一嚟我就想玩。你觉得四个里边你自己互相指边一个喺拍拖啊感情世嘅嗰个范畴咧系比较擅长嘅？ 好，我哋等阵先 ，hold 住先 ，hold 住先。我哋数一二三一齐嗌名嗰啲系咪？ 系啦，数三即系你嗌你哋。 我嗌中文定英文啊？ 系啦。你自己假假啦嚇，可能你嗌花名都得嘅。嗱，我哋数一二三，你就嗌 中文咯。 中文啦、 啊，中文啦、 啊，嚟啊嚟啊，中文咁好似， 因为阿咪有优势， 系咯，即系阿咪已经唔系咯，你排除咗自己喎， 数三声系咪？ 嚟啊，我嚟，一二三， 伟聪， 喂，好似2-2，啱啱听到系嘛？系咪2-2啊？ 3-1 啊 ？OK。 系啦，应该会系3-1嘅。 你自己都知道， 你知啦，我嘅外形咧都会使人误会嘅。 系啊， 佢只系头发嘅颜色。 哎呀，死好，唔敢讲啊呢 个嘢。内控啊， 其他人外人睇可能会唔会，但系你嘅 band 未讲嘅时候，即系佢哋对你一定嘅了解先至会拣你噶嘛。 都 身经百战嚟形容佢就 会唔会系推个牺牲品出嚟咋？你哋 啊，交俾 band 未讲啊，有提到嘅朋友，讲下点解拣佢。 你點解？喂，點解要我講？你哋揀我？ 我平時都係聽你講得多啊嘛。 係咯，即係你係我哋嘅愛情專家嚟噶嘛。 係，有時又揾康聰啦，冇事啊，都係揾康聰啦。 係咯，有咩都揾康聰咯。 係感情煩惱一定係揾康聰。 我想問咧，你哋揾阿康聰講呢個感情煩惱，即係三個輪佢一個都有啲辛苦噶嘛。 佢唔辛苦㗎，因為佢淨係答你，哦係咩？哦係啊，哦好啊。佢三招 KO 你㗎咋，好輕鬆啊佢。 跟住咧，就會講翻啲我曾經試。咁哦，你都試過咁樣嘅，咁就學多好多嘢。 有冇 specific 一個故事，你哋仲記得？可能你自己發生，然後問個康聰，然後佢嘅 feedback 係點？你記唔記得自己？ 嗯， 當時一個狀態啦，可能或者係 嗱，我曾經咧，我就將大家嘅故事去集合， 係 跟住有一個 friend 嚟問我， 係 佢嗰段愛情嘅經歷同埋嘅煩惱， 係。 跟住我就用咗我聽翻嚟嘅解決方法講翻一次俾佢聽，佢真係解決咗啊！佢真係解決咗啊 ！OK 喎， 完全係 totally 係。 系咪你个 friend 啊？ 系啊， 加我个 friend 啊， 加你个 friend。 哦 ，OK， 学嘢时间讲唔讲得嘅先？我想学咩 situation 咩解决方法？ 我最主要都系其实 开咗个 topic 先， 好难。 开咗个 topic 就系，但系个前设系，如果你有个朋友好沉迷一个异性， 系 佢好迷，即系搞唔掂嘅，哇！难爱真系要死啦咁样，咁嘅时候咧，你系唔可以同佢讲话，啊你唔好去啦， 系啦， 你唔好啊，你唔好，呢个时候就要灌啲有毒嘅心灵鸡汤， 叫佢 去啦， 去啦， 为爱情勇敢多次， 系， 因为我哋嘅道理系你要个人弹得越高，就要首先将个 压得越低， 冇错，将个弹弓压得越低越深，佢就会弹得越高。 系啦，如果你想去，你想呢个男。唔好再同嗰個女喺埋一齊，你覺得佢哋唔好咧，咁你就要勸佢：喂，你加油啊！人生得一次， 係啊，人生得一次， 努力啲去。佢哋好快分開嘅，真係真心放手，佢哋好快分開。 捧啲飛落去喎，你哋即係唔試過唔心識嘅狀態， 係一定唔會心識嘅。其實人每個人都係咁啫嘛，係啦， 係咯，你唔會聽我哋講嘅其實。 你反而越阻止嗰段愛情咧，佢哋就要越會萌芽嘅。 系所以一路啱啱听到就系康聪喺爱情， 唔系啊，我讲嘅，佢讲嘅，伟贤讲嘅。 我反而想知其他成员爱情嘅嗰个状态，你哋眼中系点样？即系譬如达明啊，唔系佢拍拖嘅时候会系点样样，或者佢对待爱情嘅嗰个态度啊，系点样样嘅？ 即系康聪。 你自己 大家咧，會唔會夾夾下 band， 跟住然後突然哦戀愛了就變咗個人先，即係夾 band 最忌呢啲噶嘛？ 我哋通常都係夾 band 嘅 priority 係最先，因為大家都知道。 即係大家坐埋喺度，大家有相當一定嘅責任嘅，係咁、就會大家都好好安分守己， 好似真係冇見過變咗第二個人， 係啦， 係冇變過第二個人，但係喺佢嗰個拍拖嘅狀態，譬如阿康聰，你 會頹啲咯， 會頹啲， 會頹啲，會睇得出佢係頹啲。 你拍拖頹啲嘅咩？ 即係你唔開心，你一定會頹啲啦，你都會見到我頹啦，係嘛？ 我諗住係 focus 係開心嗰啲地方嘅，我冇諗住一跳就去咗負面嘅位㗎嘛。 係咁，我個人嚟講，康聰個人嚟講，拍拖都好認真嘅。 可以咧， 我话你唔认真咩？ 系咯， 我系辅助人， 真系 你哋讲到我好似好唔认真，所以要讲翻，其实都好认真，所以我都会有 up and down 嘅时候嘅， 每个人都有嘅， 每个人都有嘅， 系。咁譬如如果你哋另外三位睇，我逐个讲，譬如谭咏佢拍拖嘅时候，你哋三个看在眼内嘅佢，其实系一个点样样嘅状态又好，佢个人系点样拍拖嘅佢？你 冇人自己讲自己， 我喺我眼中，谭咏系。好專一，好長情。 嗯，係 喺我認識佢咁耐嘅時候，佢都係嗰一個女朋友。 哦， 係喺即係我識咗佢幾 耐先？係啦，呢個都重要。 冇十年都八年㗎啦。 係啊，冇十年都八年㗎啦。 哦， 都係嗰一個女朋友，都真係好鬼勁。 即係一個長情嘅， 長情 痴心漢， 痴心漢 係。嗰、那個原因你自己知唔知 咧？ 因為有啲人嘅長情係因為唔算啦，我唔想煩啊，即係嗰個 OK 啦。有一種 sweet 嘅就因為真係好夾噶嘛，即 係 你自己 feel 到自己嗰種長情。 點解會咁長情？ 我係冇得解喎，但係又唔會缺乏新鮮感嘅喎，即係唔覺得好厭啦，唔中意啦，但係唔會，但係又未至於話啊好熱戀啦而家，即係冇過曬啦嘛。 係， 但一直都 keep 住係咁樣模樣咯。 点样保鲜先？保鲜好紧要。 我自己都唔知道，系我 天生嘅 natural 嘅系咪？ 真系，即系咩特别嘢都冇做过。 佢本身嘅存在就系一个防腐剂。 冇错、 爱情防腐剂， 防腐剂。 大兵， 系哦， 帮我哋起名号啊！逐个，爱情防腐剂，大兵， 大兵 ，OK， 可以。 下次其次系爱情防腐剂， 逐个俾你哋下先。 呢个几好，真系觉得几好啊！呢个 康哥头先你有讲佢啦，咁啊伟贤咧，即系你哋眼中伟贤或者你自己觉得 系啊？你觉得我拍拖嘅时候系会点样嘅？ OK 啊， 你个知啊，唔了解啊，定系有啲难言之隐先？ 有难言之隐嘅原来。 嗱，有难言之隐，你直接同我讲得噶啦。咁我飞咗呢个问题去。 伟贤咧，当佢沉船嘅时候咧，点解又系我讲嘅？ 讲住先。 因为伟贤咧，我见过佢有时候会真系好沉船嘅阶段嘅。咁佢沉船嘅时候，都系 写歌咯。 啱，系咪噶？ 因为我哋监制咧，一有唔开心事或者开心事跟他說，同佢讲，小童呢份失恋啦， 沉船啊， 写歌咯， 因为情绪都要写歌， 系咯，好有情绪嘅时候写歌特别有 feel 噶， 系小童点晒头，系， 跟住你同佢讲，小童我写紧歌啊，吓你写紧歌啊，写多首啊，写多首啊，系咯，写歌嘅时候特别有 feel 噶嘛，写多首。 但系你嘅角度系咪真系喺嗰个感情状态，哪怕系沉船啦，俾人 hurt 啦？唔開心或者點都好，係特別嗰個 feel 係到啲㗎。 我覺得個 feel 係到啲嘅，但係過唔過到監製咧，就係另一回事啦。 嗯， 係啦，即係容易做到創作嘅，深刻係有多啲養分嘅都。 有冇 即係開心或者唔開心都係嘅？ 有冇邊一隻作品就係嗰陣時沉船好 sad 寫咗出嚟，跟住然後小彤同佢講 OK 呢嘢可以出街。 比较旧嘅作品有试过， 系啦，旧嘅作品有， 比较旧嘅上一只碟嘅里边嘅作品有试过， 系有试过嘅，系。但系我谂个女仔应该唔知道首歌写俾佢， 冇错。 Fine， 叫咩名啊？唔系首歌， 首歌系。 系 OK 呢个问题 先叻呢只， 讲咗啦。 系 Good Night 啊，首歌叫，系、 okay. 个 demo 嚟嘅。 嗰、okay. 时大概个状态系因为啲乜嘢？ 系碎晒咯，个心啊， 系 个心碎晒，真系搞唔掂啊！所有情绪都控制唔到啊，咁样 系 都可以好痴心嘅有阵时咁样咯。但系我觉得如果有机会，系如果有机会再嚟多次嘅话，沉多次，趁后生，沉多次。 因为喺我的角度去睇魏然嘅恋爱史咧，系。 佢係一個沉船，佢都可以好沉嘅男仔，但係佢都唔係咁輕易可以令到佢沉船。嗯、即係一個女仔可以令到佢沉船後，佢真係好中意你啦。 嗯， 係好難遇 嘅。即係如果我覺得大家如果真係遇到一啲沉船嘅經歷，真係狠狠地沉一次啊，正啊， 真係。 你呢個係真心叫人沉啊，定 係有毒嘅心靈雞湯啊？ 有毒嗰啲，有屋人落海嗰啲。 唔係真心，我覺得呢一個都係一個人生好好嘅經歷嚟嘅，都好開心嘅、那個過程都係、嗯、 沉船啊，好開心呢件事。 佢有另一個 term 係有毒心靈雞湯，康聰 啊， 有毒嘅心靈雞湯， 有毒心靈雞湯。O K， 佢嘅 title 係咁。 咁啊，偉賢，你有冇發現令到你沉船？你話即係佢哋形容難啦、啊，但係能夠好 into 嘅女仔，通常係啲咩嘅類型或者啲咩嘅特質，你會發現被吸引到？ 係感覺。真係冇辦法，嗯、即係嗰啲外表啊等等嗰啲都係大係啦，大體嘢啦， 嗰啲就基本啦，嗰啲 係大體嘢啦。你話好難接啊，香港，但係最主要都係感覺咯，即係夾唔夾得埋係一件好難嘅事、嗯、我覺得係，即係外表好多人都可以同一個 style 或者都係同一個化妝嘅技術定點樣啦，但係即係性格呢啲嘢由細培養噶嘛，咁即係每一個 individual 都係每一個好唔同嘅一個人。就算 even 都佢哋嘅 style 都一樣，都係，所以你要夾過傾過偈，你先真係 feel 得到你可唔可以同到呢個人溝通。 嗯， 好深添，係咯，深情。 諗諗到個 title 啊，咁你未諗到，轉頭翻嚟，我嚟幫佢諗一個。 沉船專家， 偉賢啊！好啦，仲有一個英文嗰個頭先嗰個， 安全我 save 啊， 你逃唔開噶啦。 啊 ，OK， 係 咪？係，唉，講下先，講下先。 唔係，大家講我嘛，係嘛？ 係大家講嚟 嘅，係整。 其實我覺得阿咪中意起上嚟。都好癲，你會做好多你平時唔會做嘅嘢，我覺得為咗對方，係、 哦、 為咗對方。 同埋我覺得又係我 係、 我覺得阿咪係我個角度睇啦嚇，我個角度啦，係阿咪通常都會唔介意蝕底嘅，佢會做好多嘢去令到對方開心嗰、那個，唔、介意蝕底嗰個嚟嘅，我覺得。同埋佢有好多時候有多少少比平常多少少優柔寡斷嘅嘢啦，喺、哦、感情。上面喺我個角度睇啊，我唔係咪咧？ 戴翻個頭盔先。 係，係啦。Mike， 你聽完佢哋嘅形容，你覺得咧？ 咁佢睇我應該準啲咧，客觀啊嘛，係咪？我唔敢 challenge 啦，係咪？ 但係佢頭先問埋你拍拖嘅時候嘅另一半嗰種癲咧，係有啲咩嘅嘢咧？ 做過啲咩嘢令到你覺得佢係癲咩？ 我會大體嚟講就佢會將佢嘅 party 擺得好高嘅，都係啱嘅，即係我都覺得好，即係如果你係好中意呢個女仔嘅話，我覺得對方都會好 appreciate 添，係咯， 我都係咁諗嘅，真，所以咪咁做咯。 係我 feel 到， 我都希望 feel 到。 我覺得嗰樣癲唔係話平常人睇呢件事有幾癲，係佢自己平時唔會做呢樣嘢， 因為我哋認識。 即係你平時你對住其他朋友呢樣嘢，可能有時候唔會做，但係你對住嗰個女仔，佢係會做，即係佢改變咗你平時嗰啲某啲習慣咧。嗰樣嘢我哋覺得 係 amazing。 即係哪怕頭先你話佢平時可能冇咁優柔寡斷，但係喺愛情上面就會 係即係呢樣改變，其實你要有咁翻咁上下嘅影響力，你先會有呢一種改變噶嘛、嗯。 哦，愛情改造人。唔係， 你咁都俾我睇到，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 愛好呢啲嘢唔使夾硬嘅， 係啦。咁我哋齊曬 title 啦，沉船專家啊嘛，偉賢， 齊曬一式四，下次我哋知寫咩俾佢哋啦。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前独个踩于路上游荡，来来回回用最快速度在流浪，无求无由地往返，栖身漆黑里跌撞。然而谁在某天于路上回望，无从忘怀是眼睛闪耀着如浪，无痕无尘的心脏掀起这一世向往。踏进长途百次，只想碰面，穿梭于街道上，又是历练。你会否在前与后，差一刹便擦肩？滑道上倾侧，倒退又转身，爱与你一刻，似是无限近，错过又遇见。

住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跟住沥源村快线嘅坏车咧，啱啱拖走咗啦。咁而家龙尾就有待消散啦。龙尾系排到去城门隧道沙田出口同埋沙田岭隧道之内噶。咁重复一次咧，就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之前近住沥源村有坏车啦。咁虽然啱啱拖走咗，不过咧龙尾都几长噶，两边嘅龙尾分别去到城门隧道沙田出口，同埋青沙公路喺沙田岭隧道之内。因为车多啦，而家城隧去沙田方向啦，需要间封噶。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广福公园嘅慢线咧有交通意外，龙尾过咗运头塘村，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广福公园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喺运头塘村。隧道方面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们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们都要接种疫苗。 Go for it， 要赢就一起赢。 咦，哇，你是李丽蕊？ 咦，你是梁继章？ 我哋咁细，邓老叔人有几出奇啫？ 马小强 喺香港撞到就唔出奇啫。 不过喺香港电台撞到，咁就唔止出奇，直头系阿奇生阿奇啊！ 由六月二十一号开始，每朝早十点到下昼一点钟，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 约定你向香港电台第二台 齐齐做一个风骚快活人。 Hey, hey. I need a restroom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Lord,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Special！ 今天我哋骚动音乐嘉宾咧系有 special 嘅，咁啊头先了解咗你哋嘅爱情嘅世界系点样样啦，咁啊有你哋而家呢一首新嘅派台作品啦，《年少轻狂》。咁啊一开始我同阿斌咧都会先估下呢只歌，我哋听完之后嘅感觉。等等，咁然后就交俾你叫我哋估嘅嘢啱定系唔啱嘅。好啦，咁啊边个估先？ 我估先啦。 好， 因为咧我今次见到咧呢个年少轻狂嘅 M V 入边咧，再次出现咗玩滑板呢一样嘢。咁我记得同上次深夜告别练习咧，都系玩滑板。咁当然上次更加大嘅篇幅都系玩滑板啦。 嗯， 所以我觉得你一定系有一个成员曾经有一个古仔。他哋嘅戀愛故事係同滑板有關係，佢哋已經有反應啦。我轉頭等佢解答，但係等阿波成估埋先。 係啦，我估埋另外呢一個咧，就係喺嗰個音樂嗰嘅曲式上面嘅，因為知道你哋之前叫做即係一種實驗啦，所謂咁上年特別有我啲片單啦，深夜告別練習都係咁。我覺得係上年完結咗之後，你哋自己 review， 包括你四位再加埋可能小童就覺得，咦，我哋呢一個實驗 seems 大家都幾重要，而你哋都好重要都好緊要啦，而覺得好啦，咁我哋今年2021年，我哋行嘅方向就可以 延續嗰種嘅音樂風格啊，即係而家呢種係有啲電子嘅元素喺裏面啊，同埋可能譬如甚至乎唱啊康聰嗰個聲上面都比以前可能頭先你講第一張專輯嘅嗰種嘅聲都唔一樣，即係迷少少嘅嗰種。咁所以我覺得係即係經過 review 之後，覺得哦，我哋不如繼續向呢一個方向去行啦咁樣。咁我哋兩個估嘅就係咁啦，交俾你哋可以逐樣揭曉啦。 不如估一波成我先啦，因為我覺得我嗰個有排討論啦。 哦， 係咪啊？ 輕鬆啊！ 咁你話事啊，你揭曉先啦。 我覺得波成講嘅嘢咧，實在太籠統啦，中硬喎。 你係第二個嘉賓咁樣講啊？ 俾你發現添。 之前都有嘉賓咁樣講過。 大包圍咁樣。 係啊。 佢講嘅嘢係好難中喎。 我叫咗你 set 問題 set 尖鋭啲啊，渣渣。 好多Park So波成嘅講都好啱。我哋完咗上次音樂實驗之後，我哋一嚟見到市場反應啊，好好喎，對我哋所做嘅 style 出嚟，而我哋的確都係好鍾意。咁我哋就不如以呢一個基礎，因為我哋做音樂實驗嘅初衷係想 explore 多啲， 係 explore 邊啲聲係我哋鍾意啦，而大眾又鍾意啦，我哋又接受可以玩到。咁我哋就發現啊，用呢一隻聲，上年我哋三首歌嗰隻聲好好喎，咁就 keep 住用呢一個 workflow 啊，呢一個 style 去繼續做我哋呢一首年少輕狂。咁至於你話人聲唱嗰方面，呢次係比起上次有些少唔同，但係都係繼承嗰一次嘅 style 咁樣唱，但係有啲位細微嘅位係有少少作出一啲 twist 嘅，所以就大家去感受一下啦。 咁如果講你話 explore 好多唔同嘅風格，然後揀咗而家呢一種去試驗去行，你會點樣形容？可能哪怕用嘅樂器上面聲嘅調啊等等嗰啲，因為嗰種感覺大家都 feel 到，一聽就知道呢個係 special 近年行緊嘅。咁但係可能要再仔細去確實形容嘅話，你哋自己會點樣形容？ 其實因為我哋都參考咗好多唔同風格嘅嘢，亦都運用咗好多 synthesizer 啦、band 嘅樂器啦，咁我哋會形容自己呢一種係暫時叫 pop 咯，或者 synthesizer 多啲嘅 pop 咯。 嗯， 因為因為融合咗嘅嘢，我哋聽好多歐美嘢又有啊，韓國嘢又有啊，日本嘢都會聽，所以嗰度攞啲。如果你話一定要某定是一種類型嘅話，我真係唔識點樣答你。我形容呢一種係屬於 special 嘅一種 pop music 咯。 係。 所以我覺得波成講嘅嘢都有九成啱嘅，因為籠統， 因為冇得唔啱， 冇得 你都係揾個切入點講下嘅啫。 你真係好人嘅，咁到我啦，我做衰人嘅角色啦。 梗係佢個先， 我估嗰個。 其實咧，個畫板嚟講咧，就有個 story 就係我哋喺上一首歌，咁就其實係揾咗Silo做，即係今次年少輕狂呢個導演 係 拍嘅諗住，但係發生咗啲事，所以就最後尾冇拍到咁樣，所以。我想沙律應該是想覆桌就將個滑板對滑下去 了，是不是要交滑板？ 是啦，是不是上次拍不到今次拍 這個是我們估計 的， 其實基本上喜歡滑板那個是他的，就跟你沒有關係的。 其實我們偉賢都是玩滑板的、 okay, 我們 City Boy 的 MV 在台灣拍的、他那裡都有滑幾下露兩手嘛、 好渣的。 為什麼你不今次在 MV 裡自己都 滑下 呢, 滑下呢是 舉手做男主角、 有舉手男主角呢，有舉手那個不是我 哦，阿咪啊，康聰， 系康聰嘅， 系， 但最後尾就可能導演想揾一對情侶去做，係想嗰個感覺帶得多啲出嚟，咁所以就 下次咯， 好啊， 所以嗰對男女主角佢本身真係情侶， 係本身係情侶 一個狀態去 深夜嘅時候，男女主角都係 情侶， 哦， 我哋中意幫啲情侶影嗰啲寫真， 係咯，唔怪之寫得咁唔流力啦，我見到有啲都系个嘴唇咁样有咗回弹，唔系借位嗰啲咧，所以就用 全力去锡啊！ 系啦，我就因为用呢个嘅身份去拍咁样样嘅。咁、但系呢一首翻翻年少轻狂嘅呢只歌嗰度，咁头先轻轻都有讲咗，即系个音色上面去选择啦。咁、但系今次去创作呢一首歌嘅时候，即系曲啊、词啊等等，嗰时嗰个出现嘅 timeline 大概系点样样嘅？仲记唔记得？ 二三月， 一首歌一早有噶啦， 系啊，首歌一早有噶啦，咁就 初时候编曲唔系咁样咯， 系，嗰时候编曲大约似多啲 EDM house， 系 嗰一种嘅四拍四嗰种感觉，嗰个感觉，咁但系我哋又发觉，去到2021年。 嘅時候，我哋又對呢一隻嘅 style 唔係太敏感，即係嗰個敏感就唔係太喜歡啦，自己 係 即係過咗最喜歡嘅 係啦，過咗最喜歡嘅時候啦，咁我哋就決定啊，不如 twist 下佢，改下佢，令到成件事 modern 啲，咁令到成件事再 pop 啲，再啱 feel 啲咯，就有而家呢個編曲啦。 哦， 咁嗰個故事都係我哋喺度 brainstorm 嘅時候，咁我哋都諗緊啊，年少輕狂 就都係啲乜嘢嚟？ 係咯係咯，其實都係最主要係講我哋對青春呢樣嘢嘅睇法，係因為其實好多時候越嚟越大啦，咁你對愛情呢樣嘢係好奢侈嘅，要揾到一個啱嘅人或者揾到個你愛佢又愛你嘅人，其實係好困難嘅。咁我哋好多時候就會諗翻啊，其實十八歲、二十歲嘅時候都好多好精彩嘅故仔發生過啦，對愛情亦都即係冇乜後果地去追求嘅嗰種嘅感覺。所以其實年少輕狂嘅狂就唔係狂妄，可能係狂戀啊，一種對嗰陣時活在當下嘅感覺。 講起呢個年少輕狂啦，即係你四位即係都叫做好後生啊，你哋覺得自己過咗呢個年少輕狂嘅階段未先？ 夏天唔飲凍飲，暖水壺更新都應該係冇再年輕嘅啦。 新嘅， 冇年輕過啦已經。 我覺得年少輕狂呢四個字都幾適用於我哋身上。其實因為你諗下做音樂呢一單嘢係即係唔係講笑噶嘛？呢單嘢係真係燃燒緊青春地去做噶嘛？因為系啦，呢件事系好年少轻狂啦，我都觉得，所以我哋而家都大概系年少轻狂紧嘅，系啦，好 appreciate 大家都肯一齐年少轻狂啦，静咗 ，其他完全你团员咁样嘅，你团员 感动嘅， 啊系啊系啊，哦系咩啊咩，哦 系喎。 咁我俾翻啲反應啊，康聰啦。咁因為其實真係 special， 其實係真係好多年嘅，即係真係已經大家一齊去玩唔同類型嘅音樂，玩咗咁多年，去到上年見到大家嗰個成績慢慢越嚟越好啦。即係我的片單啊，深夜告別練習啊，即係開始大家揾到 special 嗰個味道出嚟。咁我覺得呢件事係感動嘅，係熱血嘅。咁啊，幫唔幫到你啊，康聰？ 我而家心肝仔都卜卜。 係啊， 激動添啊！ 冇人撐你添數。 咁但係喺呢一個即係 special 一路去揾自己嘅聲音，揾自己即係可能大家都會慢慢去喜歡上 special 嘅音樂呢條路上邊，同小童嗰個合作係點樣樣啊？可唔可以講下？ 其實一開始小童同我哋嘅關係係，因為我同偉賢一開始係小童嘅學生， 最愛嘅。 最爱嘅学生， 最爱嘅学生 喺度 嘅，就系俾佢听 啦。哎呀，但系佢听唔到， 系啊，系听唔到，可惜。 嗰阵时因为一啲比赛就识咗小童啦，之后咁啱佢又系我哋学校嘅老师教紧我哋，跟住咧就去结识下啦，咁就 send 多啲 demo 俾佢去听啊，俾 comment 我哋啊。咁虽然而家嗰个我哋大个流程都系 send demo 俾佢听，俾 comment。咁而家嗰个关系，我觉得系好似一家人咁。从老师去到爸爸啦，因为佢唔净止系喺音乐度去俾 comment 我哋，有阵时会有啲人生嘅一啲 taste 啊。 喂，翻嚟 讲出嚟啲， 一讲就到。 系啊系啊，会俾好多唔同嘅意见啊，哲理啊，同埋佢嘅思想啊，都会 share 啲俾我哋，都学到好多嘅。 有冇啲佢讲过嘅嘢，唔一定系近期，可能以前开始到而家，你而家都会都记得。 梗系有啦，梗系有啦， 型嘅。 一嚟啱啱做一首歌，做一首歌嘅时候做啲咩？再做歌一嚟啦，呢个系。咁我觉得佢都讲得几啱嘅一样嘢，就系做音乐都最紧要有 taste， 你个 taste 捉得啱呢样嘢好紧要咯。如果唔系，即系做音乐，你睇下你个音乐人冇 taste， 你呢句嘢都唔可以发生喺你身上，系咪得唔得噶？ 唔系佢俾你讲噶， 讲咗啦都好 咗。你下次咩都唔话俾你知噶啦。 唔系，我觉得呢样嘢讲得好啱嘅，做音乐系真系有 taste 嘅。 系咁啊，当初听到呢句说话嘅时候，嗰阵时系喺即系大概咩嘅年纪状态？嗰时get 到未嘅，定系你系发现我、原来我真系要经历咗又出过歌啊，或者即系出过 show 同唔同人接触，先后嚟体会翻呢一句嘅喺你身上面。 嗱呢句嘢咧系喺我做音乐做咗一段时间嘅时候已经体会到啦， 系， 但系咧 真正地聽呢一句嘢嘅時候，佢好似喺前琴 呢個禮拜 早前前排啦， 前排啦。 哦， 咁但係佢回味呢一句嘢嘅時候， 諗翻以前， 諗翻以前係真係你要經做得多，同埋你去聽得多，你經歷一定嘅年歲嘅時候，你先會形成你自己個 taste 嘅。你細個以為自己好有 taste， 其實都唔係真係好有 taste 嘅啫。你真係要經過你自己 explore， 你嘅 taste 先慢慢儲翻嚟嘅。 哦、OK， 但係你有冇話有啲咩方法會特登去培養，即係特登去刻意，唔好話刻意咧，即係去令自己嘅 taste 可以再提升到一個檔次嘅咁樣。 聽多啲歌咯， 睇多啲嘢咯，係乜、都乜範疇都要接觸一下。 我而家中意喺 band 房度，即係大家播。啊！最近聽咩歌啊？咁樣就喺度播咯。 音樂交流會啊！我哋成日都係成日都中意，喂，星期六有冇嘢做？冇嘢做，翻嚟，即係 chill 下啦，即係 chill 下，一路飲下嘢啊，一路聽。喂，我近排喂聽咗首歌好鬼正喎，佢 effect 好點整嘅咧？喂，不如一齊聽下。 即係練習以外嘅時間就個 band 房好少會整，一定會有歌係 studio 係啦，就一定會有歌播住。咁就係我都係一個培養嘅方法咧，即係大家。四個人玩不同的樂器， vocal 都當是一個樂器，大家看的東西可能聽的東西都不同， 是真的聽的東西一真 的不同，一拿出來聽的時候又會有些新的體會、 有沒有例子、即譬如因為有機會其實自己聽拿出來給大家一起去 share 那樣，可能跟自己做的未必一樣，因為有很多的因素之下，即譬如 最簡單就是 EDM， 例如這陣子我們喜歡聽 Justin Bieber 的歌啦、 OK Hold On、 即 有時候你會聽一個 star 嘅時候，你會聽，啊、可能佢係聽， 即係我彈 bass 嘅，我好注重喺條 bass line， 我因為但係可能康聰聽嘅，我聽嘅時候我聽緊佢唱啲咩 melody 係點樣，但係喂唔係喎，康聰條 bass line 都好聽嘅，我就介紹俾佢聽，佢就咦。係喎，又真係幾好聽喎、 即係或者佢聽歐美嘅，我突然俾只日本佢聽，咁佢又係另一種體驗嚟嘅佢。 一定有嘢執到走嘅，一定有嘢執到走。 係，咁因為你都會講就係、同小童嘅合作過程，就係你哋有一個 demo 之後俾佢，咁佢就會俾一啲嘅 feedback 去再揼。咁譬如喺呢一首歌上面，即係年少輕狂嗰陣時，你記唔記得？即係將個 demo 俾佢聽嘅時候，佢俾翻嚟嘅又係啲咩㗎？ 佢首先好明確地講咗俾我哋聽，啊，我哋大概未來嗰首歌係我哋想做一首快歌。 嗯。 咁我哋做一首快歌嘅時候咧，咁我哋通常都會揾一啲 reference， 我哋大約揾幾首啦，咁從中可能揀一首去試下去砌下個 melody 先，我哋即係作咗個 melody 先。咁我哋有個 melody 啦，咁我哋再配合去做個編曲。咁我哋試有個 melody 之後，第一水做嗰個編曲咧就係我哋講咗比較 house 啲嘅。嗰一隻嘅編曲，跟住再慢慢 modify 下，就變咗而家呢一隻啦。 即係因為啱啱就係聽你講咗話，當初係一個即係 EDM house 嘅嗰個風格，所以我就覺得呢一隻去聽嘅時候，特別係喺有一段就好似一個 pre-drop 嘅嗰個位置嗰度，個底其實係有嗰個影子， 有嗰個影子， 即係佢 build up 緊，只不過去到落個 drop 嘅時候就唔係可能一般 EDM 用嘅聲，用真。 譬如好明顯就係呢一首《年少輕狂》，你聽到個副歌嗰個 melody 係有一個 rise 唱一次，之後再嚟個 drop 再唱多次，咁呢一個樣式就有少少當時我哋做嗰個 EDM 嗰個影子咯，係。 係咯，即係估過都係，因為我都期待緊。譬如第一次聽嘅時候，究竟去到嗰個位置出現嘅咩聲？咦，今次係用一個即係真嘅鼓打落去，即係呢個 choice 嗰陣時又 係即係點樣？其實係因為始終我哋都係一隊 band， 咁好多 synthesizer， 但係都要同我哋玩開 instrument 都有啲平衡嘅。咁今次首歌要快歌啦，咁我亦都想令到成個 vibe 係再去啲嘅。咁之前嗰三首歌係真係用多咗好多電鼓，因為啲聲比較夾啲。咁今次我哋就話，不如試下用翻啲真鼓，將件事再推啲 punch 啲，再去啲。咁我用嘅時候都覺得，係啱數嘅。咁同埋就遲下 perform 嘅時候就可以唔係淨係打個 pad， 坐喺度打真鼓啦， 即係打真鼓啦。 係咁，譬如其他嘅部分，例如吉他啊、bass 啊嗰啲，喺呢一隻歌上面嗰個 design 考量上面有冇出現過啲咩嘅？ 其實呢隻歌同之前音樂上面嘅歌差唔多，都係我同偉賢咧，即係我係達明啊，我同偉賢咧會做啲可能簡單嘅 pattern， 由頭緊扣到落尾，即係由開始首歌開始到尾，都係可能都係同一個 pattern，就係俾大家就聽到一個大家一齊向前緊去緊嘅感覺啦。即係可能簡單啲，但係又 就個聲咯，聲上面咯，呢一隻 bass 聲行啲咯， 係， 就會聽到好明顯你係 drive 啲行啲嘅聲， 同埋隨住年紀開始比較大啲 成熟啲啦， 你都好後生， 成熟啲啦，即係唔會再好似以前細個追求技術，係啊，係追求我要好聽， 整體性， 整體性，係冇錯冇錯， 因為吉他都係，即係始終呢首係快歌啦，即係揀聲上面都係會。比較行人啲，即係今次會攞翻 drive 咯，唔似話我啲片單或者係誒身邊個別練習咁樣，其實係以一條清啲聲為主。咁今次我就覺得係啊個 performance 上面真係可以似翻一對 band 咁樣個 performance 咁樣。 同埋我覺得嗰個吉他你可以聽到誒喺第二次副歌之後個吉他，我哋就著重放大咗啲吉他嚟。你會聽到吉他 solo 啦，佢會 repeat 多次個 hook 嘅 melody 啦，之後再唱翻個 D 段嘅時候咧，佢都會 keep 住有啲新嘅 lines 俾大家去聽，咁樣嗰啲聽都 keep 住有新鮮感。 嗯，咁另外去到即係 vocal 嗰度，頭先康叔都有輕輕講過話，今次都有一啲唔同嘅處理啊嘛，今次呢一隻嘅。 哦，係啊，係啊，係。佢有別於呢個我的片單同埋深夜告別練習，深夜告別練習同我的片單就比較。去 soft 去講呢個故事，咁有礙於呢一隻係一隻快歌啦，咁我哋都會著量地俾翻多啲力，但又唔想好似好辛苦啊，好撕裂嗰隻聲音，咁我哋就介乎於好輕同埋俾啲力之間去攞個平衡咯。同埋喺最後 D 段嗰個位置，我成日都覺得自己， 我知道你想講咩， 係咩咧？ 哎呀，好似唱得有少少似女仔，不過我嗰日唱出嚟個效果我又幾中意嘅， 即係中性啲， 中性啲嘅，係啦係啦，所以嗰個效果幾特別。我有個甚至乎我係問過監製先生，我咁樣唱會唔會太中性啊？跟住佢話：喂，你可以中性都梗係好啦，你而家唔嫌你唔夠中性添咋？係啦，咁啊覺得 OK， 你咁樣講，咁我都好有信心，咁樣都幾新鮮啦，第一次咁樣試。 跟住今年嘅歌呢一首之後，會唔會已經有下一隻？其實已經有啲 idea 點樣承接又好啊，或者哦完全係唔同嘅方向嘅咁樣咧？ 我哋special 嚟緊嘅計劃啦，咁我哋都希望喺今年裏面出三至計埋呢隻年少輕狂出三至四隻歌，咁就希望喺年底度都可以出到隻 EP 俾大家見面啦，或者係搞場 show 啦。咁喺歌曲風格方面，哦好難講俾你聽喎、啊。有難 賣關子， 而家賣關子啦， EDM 嘅又有啦 ，house 嘅可能 trap 都有咧， 係啦係啦，可能 hip hop 少少一啲 lighting 嘅可能都會有嘅，或者係可能呢只歌大家聽落去係 reverb 好重，好濕嘅，可能我哋下一隻整首好乾身嘅咧，好似肺炎咁乾嘅。 今日多謝 special 上嚟接受我哋訪問啦，咁啊，下次期待你再有再新嘅作品啦。 好嘢， 謝謝你哋 ，thank you。 似是个雨林，狂妄又灰暗，叫世界剧震。迷上是你笑容，又似掉进狭缝，随性又放纵，世界太难懂。几多的过去以后，跌进了夜幕后。不想讲过去以后，错过了别回眸。为着还未大透，怀透冷暖高飞远走，同路高飞远走去，染多些污秽还未望透，熟透踏入青春缺口，然后高飞远走，爱更多的荒谬喧哗。时间，你抱抱我身体，我来吻吻你嘴巴，你来扫扫我双手，然后尚有尚有，就是高飞远走，然后于风雨中远走。为着还未大透，熟透踏入青春缺口，然后高飞远走，同烟包出身后时日尚有尚有，就地轻率远走，狂热冲得你手远走。迷上夜半码头，和你踏上旅途，无处觅劝告，暗角里漫舞，迷上密闭国度，和你像片 着还未戴透外套，但愿告别远走，同路告别远走，去验多少污秽还未望透熟透，踏入生存缺口，然后告别远走，爱更多的荒谬喧哗之间，你抱抱我身体，我来吻吻你嘴巴，你来扫扫我双手，然后上钩上钩，就是告别远走，然后与风雨中远走，为着还未戴透熟透，踏入青春缺口，然后告别远走，同意包出身后是日上有上有，就地轻率远走，狂热冲入你手远走， 最后听过有 special 的年少轻狂，